志。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51，4000155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 美食、 美酒、 健康的养生品， 有品质的生活品， 有格调的电器。 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你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你生活中的每一分。 Yes， 这是一档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在2017年全新推出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哟。 Here is your Lifetime Radio。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目前呢，我们北广周年庆啊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将以好的商品、好的价格回馈于我们的消费者，我们可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可能都知道啊，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平台里边的海参产品品牌真的是非常多，但是有一个品牌的海参可以说是堪称我们北广海参的半壁江山呐。什么品牌呢？大家可能都知道，小秦海参。确实它的认可率真的是非常高，回购率也是非常高，因此呢，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和介绍的就是小秦海参。好的，今天呢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小秦海参的厂家代表汪秋。汪秋你好。 哎，周杰老师好，然后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那么刚才我提到了这个小秦海参呢，在我们北广生活平台哈，真的是卖的是非常好哈，听了以后你是不是也特别高兴？ 真的是特别感谢我们所有听众朋友的支持，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把更好品质的海参送到您的身边。 是的，那么小秦海参卖的好啊，这个也跟它的自身的因素也有关系的哈，因为我们一合作呢就合作了有3-4年的时间了， 有3-4年的时间。 对，其实最初的时候呢，我们这个合作呢只是一个试探性的，但是呢经过这个1年2年3年下来以后啊，真的是觉得小秦海参真的不错啊，很多朋友呢消费者对他特别的认可。当然一个是来源于它的品质啊，这是没得说，一会儿你再说一说。 对， 另外呢就是说他在北京啊很有人缘，就他在北京的这个专卖店非常的多。 就比如说吧，我家楼下一出门就是一个，然后我很多朋友也说，汪秋你们家的那个专卖店怎么小区遍地是。那这个也是小秦希望把这种健康就助力在您的身边。 是的，因为我上一个朋友家，他们家在望京三区哈，一出门的话 对 这一出门夸这个小秦海参啊，有一个这个专卖店在那，而且一个小秦呢特别大的大红字啊， 是， 所以呢他专卖店一多的话呢，也能够易于大家来对他熟悉和了解啊， 更好的为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服务吧。 对，这也是一个因素。另外呢就是它的价格还是蛮公道的，实际上 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亲民的价格。然后我们现在呢也走的路线是这种亲民和让大家更能接受把健康就放在您身边的这种体验。 好的，那说到小秦海参啊，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了，一会儿我们再细说啊，主要是针对于不太熟悉的。那既然我们现在目前呢正在北广周年庆的火热进行当中，因此我们选择的，刚才我说了，所有的产品都是呢非常好的产品啊，那么今天我们选择的就是小秦海参。但是我们这个组合我得说一下啊，价格 我看了以后都惊呆了。 是啊，今天我们这个主品呢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300克一大袋儿， 一大袋儿。 300克一大袋儿呢，和一袋儿的话呢是10根，那么一根也就是30克左右的大参啊。大家都一个是30克左右的大参啊，每袋是10根，一共是9大袋，这就是90根海参呐、如果是一天一根的话呢，等于就是说要吃到3个月 啊， 这个 3个月的健康守候 是9大包啊。而且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呢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儿，一共是10袋哈，这样下来的话呢，和一根海参也就是10几块钱，还不算赠品的。 对，就14块钱左右。 14块钱左右啊，就是30克左右的一个大海参就出现了啊。而且呢，再赠给大家青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袋。那这个市场价应该是多少？也就是说，我们大家拿到的那个提货券上的价格应该是多少？ 5310。 5310啊，实实在在您拿到，比如说您今天订了下单了，就给您一个订货券，然后这个订货券呢，无论您自用啊，或者说您送人都是可以的，或者说呢，这个您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一电话，马上新鲜的海参送到您家了。那个订货券上写的就是5310， 对， 是吧？ 就是531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多少呢？说句真心话，我们以往啊，北广生活时间卖过是1380。卖过1380， 是 卖的特别好，就经常是卖断货。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北广周年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又打了一个92折，在1380的基础上，我们又打了一个92折。我刚才算了一下，1269，您就可以把这九十根的海参，而且是30克左右的大参拿回家，合一根参10几块钱。您觉得值不值吧？另外呢，还要赠给大家青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只要1268，只限本档直播。所以呢，对小秦海参比较了解的啊，或者说呢，想啊感受一下小秦海参的品质的话，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性价比非常高啊！您赶上了，赶快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的是400-015-5151，400-015-5151，赶快拨打电话来订购。 优质的商品推荐，正确的消费观念，健康的生活方式，尽在北广生活时间。别犹豫，热线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等你哦。 好了，那看来我们的听众朋友呢真的是非常识货哈。刚才提到了小秦海参在我们北广平台海参类的产品当中是占了半壁江山的啊，这个绝对不是夸大的，因为很多人对这个品牌的海参呢是非常认可。那么小秦海参其实从开始做到现在好像只是专做海参， 只做海参。在小秦的这个整个专卖店里面，大家都会好奇说，哎，我怎么买不到其他的？那真的是我们只专注于做海参，做好海参。 这种匠人精神值得敬佩啊！ 非常的专一和专注。然后我们做整个品牌的这个起源，我们的小秦姐，她也是个特别用我们东北话说特别轴的人，只做海参。然后 其实她这种轴啊，也创造了这个海参啊、它的品质，因为她呢就是一门心思只做海参，这样她的精力非常的集中啊，所以呢，他的这个海参呢做的这个品质各方面来讲呢，真是得到大家的认可哈，可以说是海参界的一面旗帜啊。 可以这么说，不是有那句话吗？就是全国海参呢看辽宁，辽宁海参看大连，那大连海参就看小秦。小秦就像一个地区性的名牌，一个标签，一个标志。 对，因为以小秦他的人的头像和他的名字啊，作为他 的 品名和这个商标的话呢，好像在海参界我还没有注意到其他有， 应该是我知道的里面一个， 是吧？所以呢，走过了将近20年，应该说他在海参界确实是这个影响非常好啊，打开了自己的影响力。 对，可以这么说，如果在小秦的行业，站在行业上的看，我觉得更多的是在引领整个行业的发展，无论是从品质还是这种体验，都是在升级中。 说到这个升级，当然今天我们这个价格是升级啊哈，给大家这么优惠的价格。我再说一下，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来准备的小秦冷冻即食海参啊，我们这个组合呢是300克一大袋啊，300克一大袋，一袋呢是10根，那么每根呢是30克左右的大参，那么9大袋的话就是90根海参呐、 90根海参吃3个月， 对，吃3个月，一天一根的话，人家说一天一根参，幸福保平安嘛。 对，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还要赠给大家青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袋啊，那市场上，也就是说今天您下单以后得到的那个购物券是5310啊，但是我们以往曾经卖过1380。啊，这个是实实在在，因为小秦海参在我们广播里边广播的非常多啊，曾经卖过1380，但是今天呢是我们北广周年庆啊，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嘛，所以我们又打了一个92折，是1269，记住只要1269，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全都拿回家，90根30克左右的大参呢、啊，而且是 名牌小秦海参啊。那如果你想订货的话，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说到保养啊，现在好多这个老人呐、啊，甚至孕妇啊，一些小孩等等，都在吃海参哈、啊。因为海参当中的这个海参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啊、精氨酸啊、胶原蛋白啊等等，真的是非常多。 哎，周杰老师、您太专业了。 因为我老说海参嘛，我就比较熟了，我自己平时也吃的。 我们海参里面核心的四个词汇，刚才周杰老师都说到了，这是我们海参就。它对人体有一些就是让您觉得舒服或者健康的一些、 维护作用的， 对，维护作用特别强烈。 所以呢，像这样的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组合呢，也是为大家呢想得非常周到。为什么我们是300克一大袋给大家九大袋哈？一袋里边呢是10根，九大袋就是90根了。 90根， 实际上是给大家一个周期，也就是说一天一根参的话呢，90根的话可以吃到3个月， 对， 是吧？ 这个人体的循环周期，90天一个季度， 对， 都是一个开始一个结束， 对对对，就是一个周期，整是您可以吃到3个月一天一根参， 是 这样的话呢，这个您看看效果怎么样哈。另外我们还要赠给大家秦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大袋。以往呢我们曾经卖过1380啊，1380、当然如果您要是订上的话，购物券上写的市场价是5310，明明白白的5310、但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多少呢？是我们北广周年庆哈，再打一个92折，在1380的基础上打一个92折，就是1269，您就可以把这个组合拿回家。如果您喜欢小秦海参，赶快入手，赶快来订单啊！我们的订货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实际上在店里的话，就是。应该是5310， 而且刚刚周杰老师说的这个价格哈，如果买成4套的话，那就是我们给父母、给自己、给家人储存了一个1年的一个健康， 还真是。 而且您也不用着急提货， 对对对， 提货卡 不用着急， 打个电话，3个月提一次，3个月提一次， 对 对, 对， 冰箱还放得开， 没错， 然后还是现捞现补的。活海参， 现捞现补的最新鲜的海参， 对， 就送到家了。而且你说你送人的话呢，你盯着这个左手东西右手东西哈，你说这个怪麻烦的。如果你要送人一个购物券的话呢，又方便，而且呢，人一看海参，哎呦，那真的不一样，那情感就不一样啊哈。所以呢，如果大家想多组订购的话呢，也没问题，因为您只要下单的话，得到的是一个购物券，是吧？然后您什么时候要打一电话，新鲜的海参就送到您家了， 特别方便。 特别方便。来，我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海参品牌，就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啊。咱们是300克一大袋，咱们是9大袋，每袋是10根，那也就是说一根海参达到30克左右哈， 是 30克左右，这样的参相对来讲是比较大的参了，是吧？ 对对对对对，已经就属于这个即食套组里面比较大的了， 比较大的了。 对， 那九大袋的话呢，这个一袋10根，这就是90根，整吃3个月的，一天一根参， 3个月的量。 再加上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咱们是10袋哈。说到这个沁州黄的小米，据说也非常好。 我觉得哈，咱们做这个套组简直是太人性化了，因为海参呢就比较滋补，那小米比较养胃。想象一下，一碗海参小米粥真的是滋补又营养。 这个的话呢，合一根参的也就10几块钱， 10几块钱， 真的是。 然后小米还是送您的，在家里面做一碗小米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种爱，是一种关护。 是的，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90根啊，30克左右的大参就拿回家了啊，而还有沁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袋，那如果您订上的话呢，您得到的那个购物券是5310，但是今天我们在北广曾经卖过1380的基础上，我们今天是北广周年庆哈，所以又打了一个92折， 优惠， 1269，您就可以拿回家。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这样的机会真的是不多哈，只限本档直播。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说到小秦海参的品质哈，确实它经营了快20年了，也得到大家的认可。刚才我说了，首先是它的品质好啊。 对， 怎么来保证小秦海参的品质呢？ 这么说吧，保证每一根海参都产自大连。然后呢，从品质的这个角度呢，因为我是在工厂，昨天刚刚出来，我们参加了那个小秦的总部的年会。那从车间海域实验室可以给大家一个多维的一个分享。那比如说我们的 车间，车间里面您是看不到有工人在提重的，所有的即食海参每一步都是通过这个传送链，那也就减少了这种人为的干预。那首先是我们海参每个都产自大连，原材料的质检到整个生产线再到成品出厂运到北京，每一步都是全面的检查才可以到您手中。而且我们整个18年小秦是一个质量年，一个品质年，全线在升级，保持去年同期的这个利润的基础上，给您质量还要提升 10% 到 20%。 而且我听说你们是在品质升级体验升级啊。 对， 有这么两个口号。 有 啊。 那现在呢，大家可能比较熟的哈，比如说您家门口那专卖店，不妨进去看看。原来咱家那专卖店可能就是一个普通的那种冰柜，放咱的这个即食海参套组哈。现在呢，小秦全国都在进行店面的升级，可能原来几千块钱都被淘汰了，现在我知道的冻柜都是几万块钱的定制款。真的是特别棒。为什么？就是说最好的保留海参的这个营养结构和外形结构送到您的手中，送到您的家中。 也就是说它那个储存的环境哈 越来越好。 对，储存的那个东西也是非常重要的。 对 啊，那其实说到小秦海参的话呢，它目前据说它有自己的海域是吧？ 有我们这么说，这位老师有十几家战略合作海域。那有的人问说，秋，那你说怎么能够跟小秦合作？那我有几点要求。温度、纬度、潮差、盐度、湿度。那有两句话可以跟大家分享，可以记住的就是：远离主航道，没有工业污染；远离大陆架，没有生活污染。这个都必须是小秦的合作海域具备的，才可以有机会成为战略合作海域。 而且据说小秦海参呢，它是底波散养的，是吧？ 对，底波育苗 啊，它不是说什么圈养的呀。 这个可以最直观的哈，我们拿到海参以后，四到六排刺儿，尤其是如果不整齐的，那您就捡到宝了。这个海参的野生程度就非常的高 哦。 四到六排不规则刺儿，底足粗而短而扎实。那这种呢，因为海参是靠底足游，一个小时才能游3米的距离，它是一个特别慢性的生物。然后再有呢，就是整个的这个品质您就可以放心了。 是的。所以呢，小秦海参能够立足海参界啊将近20年，而且越来越得到大家的这种认可和喜爱，我觉得跟它的品质真的是有很大的关联的， 分不清、分不开。 好，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呢介绍的就是小秦冷冻即食海参啊，是我们海参平台占据半壁江山的这个品牌啊。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可以说是我们北广周年庆的特别价格啊，以往是没有的。我说一下，今天呢我们是300克一大袋，一共给大家9大袋，一袋是10根，这就是90根。 对， 关键是300克一袋的话呢，和一根参就是30克左右啊。 30克左右， 这是30克左右，什么概念？就是大参了。 对， 是吧？就是大参。而且呢，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赠给大家青州黄的小米100克一袋，10袋啊。其实说到，如果您下单的话，得到那个购物券上面明明白白写的是5300亿，所以呢，您要是送人的话，我觉得特别合适。当然，咱们并不是说耍鸡贼，拿北京的话说耍鸡贼，说呢，哎，你看什么？你1000多块钱东西，你人家一看，哎呦，你送了5000多，那倒也不是。 这个我倒不这么认为啊， 不是 钱要花在刀刃上， 关键我觉得过日子 哈， 咱们就得精打细算哈。所以我觉得虽然说那个上面写的是5310，但是呢您确实，我们北广生活时间卖过1380，但是现在是周年庆嘛，又打了一个92折。今天您的价格拿走的是多少钱呢？ 只需要 1269。 太便宜了。 1269。我觉得这是会过日子的人才这么做。 对。 啊， 我现在都有下单的冲动。 对啊，这个这过日子咱们就得精打细算哈。只要1269。那么合到每根参呢也就10几块钱。 对。 啊。所以呢真的是非常合算的。而且如果您什么时候想要的话，打一电话直接那个新鲜的海参送到家了， 送到您家里，而且我们可以保证就是全程冷链配送。那刚刚我也算了一下，周杰老师哈，这90根海参是3个月。 是的。 那如果我们想为父母储存这一年的健康，5076，就可以买了一年4套卡。而且您不用说王秋是不是所有的海参都要拿到家里，不用，您吃一次提一次就可以了。 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来拨打，因为大家对于小金海参的感情非常深哈。我们今天这个货源也并不是太足，所以呢，您是先订到就是赚到了啊。 参参数量比较少， 比较少，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仅限本档直播啊。这个1269，您拿走的是90根啊，90根海参，而且是30克左右的大参，确实价格性价比非常高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您听好，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在4月23号至4月30号期间订购任意商品，即送您418元的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买东西就送您418元北广购物周年庆购物套券。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活服务类节目《北广购物》在2018年继续陪伴在您身边。我们直接对接商品源头，省去中间商环节，让您买到实惠。我们对每一件商品精挑细选，层层把关，让您买到优质。我们提供优质的售前售后服务，让您买到贴心。您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追求。北广购物为您节省生活中的每一分。RBC Go， 北广购，放心购。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北广购物，我是李想。今天呢是和来自著名的保温设备品牌太福高的白玲一起跟大家来聊聊天。白玲你好。 你好。 说到太福高，这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品牌，大家知道日本那种家用生活产品做的是特别精致的。 是的。 而光这个品牌这个工厂的历史有50多年了是吧？ 对，58年。 58年了。1960年在日本正式设厂，对吧？87年有了太福高的品牌。您现在在北京也好，在上海也好，在广州也好，或者你到日本的什么超市当中，你看都会有。我们说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这种大的超市，家乐福有没有？ 家乐福有的。 欧尚有没有？ 有的。 华堂有没有？ 有的。 物美有没有？ 有的。还有北京的大悦城也有。 北京的大悦城不光是北京啊，全国各地的这大超市大品牌都会有。 对。 包括甚至我们在某个东啊某个猫啊这些网店当中全部都有。所以是真真正正的知名大品牌的保温设备。那么大牌子人家用的这种保温设备的材质就是要安全，就是要好。我们知道一个高端的好的这种保温杯，它卖的价格从几百块钱是上千块钱不止。 对。 它贵在哪儿呢？首先材质，人家用的是什么？304的。 是304。 食品级的这样的不锈钢，对吧？啊，而且呢，包括那种盖的材质，所以 还有都是食品级 PP 材质。 食品级 PP 材质，你说我在早市上遛早的时候，我也见过30块钱买一保温杯，看着也挺好看的，对吧？201或者204的那种不锈钢，然后这种钢会生锈， 时间久了会生锈， 会生锈，会滋生细菌，对吧？然后呢，你包括它那边塑料那种胶圈垫，稍微你加点热之后，它可能散发出对人体有害的东西， 对， 你保温杯做成要命杯了，对吧？这个好不容易泡杯茶成毒药了，这还行啊？所以呢，我们现在用的是真真正正的好的材质，而且在里面还有自己的独套设计。你说为什么？你说这好保温杯，它干嘛那保温效果就好？你比如像太福高，人里边还您看不见的里边，它给你还镀 了一层镀铜。 镀铜为什么要镀铜？ 因为加了镀铜的话，比不加镀铜是保温性能会更好， 好很多， 好很多。 保温杯嘛，要的就是保温，它不光是保热，它还得保冷。冰的放里边依然是冰的，然后热的放里边依然是热的，这才好。所以我们给大家今天配了一个特别超级大组合，一个男士保温杯加一个女士保温杯。男士保温杯是640毫升的，女士保温杯是500毫升的。这个女士保温杯卖的市场上是比较便宜的， 对， 199。 对。 香槟金色 199， 特别好看。500毫升女士带着非常的漂亮，但500毫升也够喝了，对吧？还有一个是640毫升的男士大保温杯，大到什么程度？加长那种易拉罐的啤酒见过没有？整整一罐放进去，上面盖上盖正好，所以想偷着喝啤酒又那个冰好了冰箱里带走的，您可以放这么一罐。或者春游的时候，现在周末出去玩的时候，你放了一罐冰啤酒放里边正好，或者是有孩子放个 奶 瓶，奶 瓶正好放进去。 好多开车的朋友说，你太福高是做什么的？奥迪知道吧？是吧？奥迪 VIP 客户，然后送的那个保温杯就是太福高生产的。 对， 就是 我们跟他们有一起合作。 就是合作的，所以真的是高端的这。大的640的这个640毫升的保温杯市场卖多少钱？ 399。 399，女士的199。 199。 两个加起来多少钱？598。对吧？我数学比你好，算的比你快。但是今天在我们北广购物299让你带走， 比市场上五折。你可以到各地去比价，刚才我们说的那么多商场，那么多超市网店当中都可以比价，今天是直接五折299。而今天更好的是再给大家加送一个599，同样市场价就要599的一个两升的大的保温壶。 对，是的， 两升保温壶。我说这干嘛使，这太必要了。您出去玩您还带原来那种暖壶吗？那个塞儿在那儿活的，稍微一晃能烫着人，对不 对？ 对， 是的，很容易倒。 是的，而且您说出去之后您要随时续茶水也好啊，或者说您随时带点凉的饮料，您放车里开一个多小时，那全都成乌头的了， 对 吧？啊，就喝着口感就差了。所以呢，光这么一599这么一个两升的这么一个保温壶，您就可以随身在春游啊，在家里出去的时候带着。 家里放着也很好，因为老人家现在就是北京的天气比较干，然后半夜要起来喝水，喝温水，就要放在床头， 放在床头就可以，温水也行，保温也行，出去玩带着也行，保温效果特别好。特F高，正品行货。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你们卖到399的，叫做长口大口的焖烧杯。 对，焖烧杯。 焖烧杯什么意思？你当然可以当保温杯来使，它是胖胖的那种，很可爱的，我觉得像碾子型一样，对吧？很可爱。但是你比如说，我放上里边最多可以放7个鸡蛋，正常5-6个没问题。我想吃糖心蛋。 30分钟搞定。 你放上5个鸡蛋6个鸡蛋放进去，倒上开水100度啊，倒上开水之后盖上盖，30分钟刷牙洗脸，完了之后拿出正好吃糖心。 可以吃。 你说我想喝个粥，对吧？你抓把米啊，放点小米儿，放点糯米，什么随便放，倒上开水盖上盖，闷着甭管它了。正常4个小时保证你能喝上了。但是您说 是 我今天晚上把它闷上，第二天早上想喝，早饭就做好了。 是， 对吧？ 节省时间。 啊、节省时间，一个粥打开盖正好黏糊糊一锅粥出来了。对吧？银耳、枸杞、莲子、冰糖放进去，倒上开水，哎，3-4个小时煲汤出来了。 没有。 银耳、枸杞、莲子羹，关键是它踏实安全。你不用加火，你不用加煤气，你不用烧电。对吧？就直接开水一倒，闷闷慢慢就煲出那个味道。你甚至煲点汤都是可以的。 因为有些人他就是闷粥的时候，他可能忘记了。 对， 忘记了以后， 特别是好多就是上点年纪的朋友，我说年纪不大，但是爱忘事儿。有多少次加上那个火烧干了，对吧？ 太多了，我妈妈每次都是忘记了。 特别危险，所以拿这种闷烧特别踏实安全。这个杯子399。大的保温焖烧壶了，咱们可以叫做焖烧杯，也送给大家。这个组合加起来多少？1596块钱的组合。今天299，太福高，日本的58年的老厂老品牌，今天给大家299的特别活动。男士的640毫升，女士的500毫升，然后呢750毫升的焖烧杯，加上2升的整个的水壶啊，给大家一个组合，1596块钱，今天299全带走。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免费送到家，验货满意再付款。400-015-5151。其实有几个细节我特别想跟大家去说哈。就比如说那个男士的那个保温杯。 嗯。 它里面过滤茶，过滤或者你冲点那个。 果肉。 果肉里边是带着好多东西。人专门有滤网。 对。 人们专门有过肉那种网，所以您喝起来是特别方便。 方便。 几层盖的那种拧法，而且呢好多的大的品牌的东西它设计非常细腻，你比如像这个水壶也好，杯子也好，好多的那种底下呀，它是什么样的呢？它就是那种不锈钢底儿， 对， 对不对？但是我看你们这个底儿，比如说它里边加了橡胶， 对， 软的 底垫放了软的防滑垫， 放防滑垫， 防隔的 对， 对 吧？你放在那里呢，它不划伤，看着永远那么好看。我再给大家听听这个声，您听听这个声，你就知道这个东西的质量是完全不一样。你看啊，这就是那个焖烧杯啊，我给大家放一下啊。听着那种回音，那种钢质，外边一层不锈钢，对吧？304钢，然后呢，中间一个真空保温层， 真空保温层，然后还有一层镀铜， 镀铜， 然后里面还有304不锈钢， 304不锈钢，这4层结合起来才能保证这个品质。我问一下，早上起来我带一杯开水出去，到晚上的时候还能保证是热水吗？ 对， 踏踏实实的喝没问题。所以呢，现在我说这个女士的，包括500毫升的，好多小孩现在上学也需要带保温壶，完全都非常适合，非常时尚，上面都有盖儿，都可以随时可以来用的这样的组合。但是今天4大件，500毫升的女士保温杯，640毫升的男士保温杯，再加上我们750毫升的焖烧杯，再加上我们2升的保温水壶， 加起来市场价是1596块钱，今天我们299作为特价活动全部带走。400-015-5151 400-015-5151，我知道好像太福糕在专柜当中还有一个承诺是吧？ 对， 你们的专柜当中呢，其实给大家承诺呢，就是3个月，如果你使用的时候呢，发现它不保温呢，或者说发现它达不到您的满意的， 不是，我们是一年 啊。对，现在在我们节目当中，白琳告诉我们，一年，如果一年之内你没有什么人为那种损伤，把它磕坏了什么的，它不保温了。 对， 免费换新，不是修，免费换新，这也是给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广购物所有听众朋友一个真正的实惠。感谢来自日本的大牌子太福糕，400-015-5151，400-015-5151，400-015-515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要涨价，大家炸开了锅。老听众刘阿姨说，喝了瑞麟羊奶好几年了，得涨到多少钱呢？什么时候涨啊？我这都喝习惯了。吴先生说，家里一直都在喝这款瑞麟羊奶，味道纯，还没有什么大的膻味，怎么说涨价就要涨价了呢？ 其实呢，关注经济新闻的朋友应该知道，不是我们涨价，是羊奶的收购成本一路飙升，几乎是翻了三番，创下了历史的新高。瑞麟在确保每一滴都是真羊奶的原则下，不得不涨价， 是 为表歉意，调价时间将延迟到5月初。在此期间呢，我们给大家定制了一个囤货套组，订购8盒就送一辆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 当然，这是在羊奶保持258元一盒打3折89块钱的基础上的，等于说这8盒的套组，羊奶可以喝上4个月。另外还有一辆手拉车免费赠送，要特别说明一下，车子是全新升级更新换代之后，那简直是太实用了。首先它是加固的钢架结构，能承重200斤，粮油米面随意拖着走，非常牢固。另外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自带折叠板凳，买菜累了，超市排队了，只要一拉就是一个凳子，坐在上面歇歇脚。就是这个车子毫不夸张的说成本很大，本来定制的套组10盒羊奶才有的赠送的，这次8盒就送了。羊奶涨价之前收紧成本，诚意回馈，所以电话请立刻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 下单之后呢，羊奶是8盒4个月的量，加上升级版的小车子，一起免费送到您家。5月初涨价文件已经下达，看看这都几号了。如果您是长期喝羊奶的，要囤货；没有喝过瑞麟的，更要囤货，确保是真羊奶、好羊奶、纯羊奶。既然涨价是势在必行，现在囤货那就是省钱。原价258元，现在订89，原价8盒要2064，现在订购是712，再送到升级版的购物手拉车。立刻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而瑞麟羊奶广播推荐了4年了，坚守提纯，就是说呢，8公斤的鲜羊奶才能够浓缩成1公斤的干粉，不加蔗糖，不加麦芽糊精，坚守科技化除膻。所以呢，喝的时候啊，会发现羊奶是纯的，入口没有印象当中的膻味很重。然后呢，温水冲调不结块，好羊奶经得起比较，也经得起检验。 建议没有喝过的一定要喝，再喝的更要坚持。每一杯里多种的营养成分都在给予我们的身体健康一份支持，那就要涨价。文件已经下来了，现在买非常划算，您赶紧拨打400-07-106-108，400-07-106-108，不用零售价258，还是89，8盒套装712，再送大家一辆折叠升级版的购物车。400-07-106-108，电话目前都疯了。老听众吴女士订购了4套，说信任瑞麟羊奶，涨价了也会继续喝，谢谢您啊。还有夏先生说，真羊奶肯定 是要涨价的，买给家人的当然要保质保量。还有刘阿姨一听到送的这个车子还带折叠凳子，太喜欢了。 我们都很喜欢，出去买菜呀，去超市排队呀，歇歇腿一拉一坐就行了，能够承重200斤呢。而且这都是加固的钢筋结构，结实耐用，可不是买个洗衣液就送的那种轻飘飘的小车子。 还能爬楼呢，两边呢是各带3个水晶耐磨的滚轮，爬坡上楼下楼灵活轻巧得很。总之呢，大家见到肯定喜欢，您马上拨打4007106108，羊奶呢还是89，反正是长期喝的，马上就涨价，多买几套囤着，一套8盒就送一个小车子。 是 涨价前最具性价比的套组，赶紧抢打4007106108，4007106108。 好的，恭喜老顾客葛阿姨成功下单8套64盒。说到补钙，的确补钙没问题，瑞麟羊奶钙含量每百克就达到了640毫克，而且呢钙磷含量的比例接近1:1，极大的提高了钙的吸收利用率。您坚持喝，而且我们有寄存政策，确保新鲜日期发货。 恭喜老顾客李先生成功下单5套40盒，说老婆怀孕了需要加强营养。确实怀孕呢是一件特别耗费体力的事情，而且补充营养与钙质不仅是妈妈需要，肚子里的宝宝也靠着妈妈来吸收营养呢。羊奶当中含有的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也被叫做免疫因子。 欢迎到新朋友刘女士2套16盒，说啊，经常开车听广播，但这是第一次买，最近感觉很累，困又睡不着。哎呀，您是压力太大了。首先呢，放松心情啊，把咖啡饮料戒了，喝羊奶。大家想一想啊，一盒羊奶89，内含了15袋，可以喝上半个月，每次才5块钱，喝个奶茶都要10几块的。今天夏天到了，男士朋友买个啤酒都要10块8块的。今天喝这么好的羊奶才5块钱，是不是很值呢？ 是。 更何况羊奶补充的营养是大家都需要的，为自己或者爸妈的身体健康做点投资吧。 好，4007106108，4007106108，更多信息来不及一一播报了。羊奶马上就要涨价，不光是瑞麟在涨价，整个羊奶行业都在涨。您现在订还来得及，打3折，89块钱一盒，8盒1套。就送升级版的购物车一辆，等于4个月的羊奶您喝着，再把可爬楼上坡还带凳子的，能坐着歇脚的，能承重200斤的使用方便的小车子带回家。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活动马上要结束了，大家赶紧行动。羊奶现在已经从小众奶逐渐成为了大众奶，凭借着营养和生物活性物质的优势受到了广泛的认可。但是呢，受到市场供需关系的影响，鲜羊奶的价格是一路飙升，导致羊奶企业不得不水涨船高，被迫涨价。瑞麟在确保每一滴都是真羊奶的前提下，尽量拖延涨价时间，请大家抓紧囤货。 没错，4007106108，4007106108，时间不等人，89块钱一盒的价格即将成为历史，更没有囤货套组，8盒就送升级版的购物车。买个菜去超市，水晶耐磨滚轮，承重200斤的钢筋结构，拖拉方便。排队等候自带小折叠凳，歇脚非常的实用，所以目前线上下订单的朋友都是大批量的在囤羊奶。反正是长期喝的，买的多省得多，还有确保新鲜日期随喝随取的寄存政策更安心。好了，最后的30秒留给大家拨打电话吧，4007106108，400710610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呢，想说一个小话题，是咱们应该呀、识别重病的一些信号。实际上这是一个科普的知识。人呢，说实在的，咱们先不说老年朋友吧，咱们说年轻的中年呢，咱们总有一天呢也是会老的。老了以后呢，往往啊就是一些常见病、慢性病、多发病呢就会多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头，咱们怎么能够啊这个学一些科普知识，能够识别重病的信号，实际上对自己啊还是非常啊有用的。中老年人呢，一般呢对于心脏啊、脑啊、肺啊、肾啊这些重病啊，咱们都了解，这个是这些病对健康危害是很大的。当这个有这些疾病的时候，一般呢可能呢就有一些啊疾病的信号的先表现出来的这些症状，如果能够及早的认识这些信号的话，及时的就医的话呀，咱们就可以啊及早的采取啊一些措施。当然一开始是预防措施，以后呢防止这个疾病啊这个发展的很快。就是得了这些疾病啊，咱们还希望啊能够啊康复啊快一些。那么急性的心梗的发病信号，首先第一是疼痛的变化。急性心梗是冠心病发展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一般冠心病啊引起的心绞疼通常啊不超过15分钟。经过休息咱们呢服这个必要的这些药物以后是会缓解的。那么如果近期的心绞疼发作变得非常的频繁，或者呢是疼痛的时间呢延长了，疼痛呢经过啊这个休息或者是含了必要的药以后也不能够缓解，咱们就要啊就应该啊自己提高警惕，这是一个急性心梗的一个先兆。还有过去没有心绞疼的人，突然之间呢出现了心绞疼，而且伴有胸闷、心慌、气短、恶心、呕吐，脸色呢苍白，烦躁不安，有死亡呢将至的一种恐惧感的症状，这也是急性心梗啊即将啊来临的一个先兆。所以说咱们要了解急性心梗发病的信号，首先是一个疼痛的一个变化，第二个表现异常的话，突然之间出现了不明原因的体力下降，难以形容的胸疼、咽部呢这个异物感，原因不明的牙疼，突发呢上腹部呢剧烈的疼痛，严重呢就是胃啊有烧灼感，居然呢还可以反酸，脉搏又细又弱，跳动呢没有规律，瞬间呢大汗淋漓，皮肤啊湿冷，呼吸呢困难，以及神志啊恍惚，这些即使没有心绞疼的也很可能是一种心梗的一个先兆。所以说对于急性心梗的发病的信号啊，一个是疼痛的变化，一个是表现出来的是一些异常的状况。脑血管意外的这个发病信号呢，首先第一是运动障碍，逐渐呢会突然之间感到上肢和手脚呢软弱无力，活动呢笨拙或者呢不灵活。第二是感觉障碍，手脚或者部分的肢体突然之间麻木，冷热错觉这些感觉啊多反应啊迟钝甚至啊消失。第三种是语言障碍，谈吐啊不清或者听不懂啊别人说话的这个意思。第四种是视力障碍，出现了 气短，暂时性的、短暂性的视力的模糊、偏盲或者是一过性的失明，第五种共济失调，突发呢头晕、耳鸣、走路摇摆不稳，第六呢精神状态呀、改变，或者是沉默寡言，或者是急躁啊，这个多梦，或者嗜睡，或者是一过性意识丧失。第七，突发剧烈的头疼。那我刚才谈的都是脑血管意外的这些发病的信号。那高血压呢，这个危险的发病信号是什么呢？首先是原有高血压史的，本来就有，平时啊血压比较平稳的，现在血压突然之间或突然之间呢，血压逐渐或者突然之间升高，咱们呢这个高压啊可以达到180毫米汞柱，低压呢在130毫米汞柱以上。首先这就说是原来有高血压的人，如果现在血压出现到这种状况，那么咱们高血压已经出现危险了。第二，有越来越重的一种头疼，走路不稳，脚好像踩在棉花上头。第三，是有头晕、恶心、呕吐、视物模糊，以及呢全身或者局部的肌肉啊出现呢这个抽搐，就这种状况。那么咱们说的高血压危险、高血压伪象的话，就是表现在这些方面。那心率衰竭的这个发病的信号呢，首先是心脏病的患者在没有感染的情况下头，稍作轻体力活动，以及呢感到啊就是出现了心慌了、气短了、脉搏跳得很快了，休息以后呼吸和脉跳呢恢复到正常呢需要的时间呢比平常啊要长得多，那么这个也是心力衰竭的一个表现出来。另外呢，心衰的话还有尿量的减少，尿量的减少的话体重啊就会增加，你尿排不出去嘛，肚子体内嘛，体重会增加，下肢呢就会出现呢水肿。另外夜间睡眠呢，这个就是心衰的人呢一定不是普通的这个枕头了，他需要垫呢很高的枕头，甚至有人要垫两个枕头、三个枕头才能感觉舒服一些才能睡觉，有的甚至呢就等于坐着在那儿睡觉了，睡眠中间呢常常因为气短而逼醒。严重心律失常的这个信号是什么？心跳啊有停顿，或者是胸内啊有一种撞击感，就是这个心跳等于心脏在撞你的胸部，而且有心慌、闭气、头晕、疲倦、无力，有的呢还可以呢突发抽搐，不省人事。咱们说呼吸衰竭的发病信号呢，呼吸衰竭的发病信号是原有肺部的疾病逐渐或者突然之间出现的呼吸困难，口唇、指甲、耳廓发紫，同事伴呢头胀、精神不容易啊集中、智力减退，夜间呢失眠、白天嗜睡、烦躁不安和肢体呢无意识的一些动作表现。所以说咱们介绍了一下呢这个急性心梗的发病的信号，还有呢咱们脑血管意外发病的信号，还有呢咱们高血压危险的发病信号，还有是心律衰竭的发病信号，还有咱们说的严重的心律失常的信号，呼吸衰竭的发病的信号。所以有这些信号出现的话呀，咱们千万不要啊小看了它，这些症状小症状反映了一个大的比较严重的疾病啊就在后头，这叫先兆，后头就跟着呢很可能会出现呢心梗啊，咱们脑梗啊，高血压伪象啊，心律衰竭啊，心律失常啊，呼吸衰竭啊等等这些状况。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人进入到老年的话呀，咱们各器官呢，这个在形态结构和功能方面呢，都有一定程度的出现改变的。老年人容易患各种呢这个疾病。老年人呢疾病的特点概括会这儿，就是一身多病，症状不典型，并发症多，发展的性索。所以咱们的老年人呢更要注意一些这个危险疾病、重大疾病的一些信号。老年人发病的时候往往症状啊一开始比较轻，表现都不典型，容易发生呢误诊、漏诊。对家属来说呀，也是往往把老年人的大病啊看成是个小病，把新的病呢看成是个老病，就耽误了这个就诊的这个机会。老年人患病或原有的疾病加重，明显的表现常常是轻则就是说比较轻的时候是一种精神的萎靡，到重的时候都已经是昏睡甚至是昏迷。所以说咱们对于老年人的这些状况，咱们还是应该啊千万啊要注意。老年人一身多病发展会很快，一身多病是老年人的一个又一个特点。不少老年人患有高血压、冠心病，还有糖尿病，还有甚至有糖尿病、肾病，还有慢性的气管炎，甚至呢还有哮喘。老年人呢敏感性会降低，发热的时候不如年轻人明显，对冷的反应也很差，容易发生了低温的状态而不自觉，对疼痛呢反应呢也差。如果心肌梗死这个急性阑尾炎、急性胆囊炎的时候，要是轻微的就是一些不舒服的症状的话，往往心肌梗死啊不能够及时啊信说的这个去医院抢救，或者是阑尾炎啊急性胆囊炎呢、到时候就甚至可以穿孔造成腹膜炎危及到生命。所以老年人千万呢要注意我们自己身上的一些啊这个大病的重病的一些信号。人体是一个自然进化的产物，是自然的组成部分。平衡啊不光是自然的法则，也是我们人体健康的法则。人类最理想的保健的模式应该是在保持人体整体平衡的基础上，维持正常的自我修复的能力。你系统平衡了，人体才能自我的一个康复。人老了，主器官功能在退化，咱们想要维持一个健康的身体，咱们首先是要使得我们内环境啊平衡，各个组织器官功能正常的在发挥作用。甚至有一些疾病，咱们也希望呢人体体内这个自我的康复能力啊能够处在啊正常的状况。灵芝呢对于我们全身啊就起一个整体调理局部改善的作用。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上头认为灵芝性味苦平，具有益心气、入心、充血、助心、充脉、安神、益肺气、补中、增智慧、好颜色、利关节、健筋骨、祛痰、健胃、活血。所以呢咱们就能够看出来灵芝在各个方面主器官的调理啊调节还是能够起作用的。所以说灵芝能够起到给我们全身各个主器官调理调节，这样我们内环境平衡了，就是你得了病咱们也可以有一个维持正常的自我修复的能力，康复功能能够好一些快一些。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在漫长的路上。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 千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千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千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千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欢欢喜喜庆五一，健健康康迎夏季。仙牌灵芝集团将于4月20日至4月29日隆重开展庆五一特大优惠酬宾活动，买20盒仙牌灵芝茶产品，在赠送4盒赠品装产品的基础上，加送1盒卖品装产品，同时还有精美礼品赠送。请记住优惠活动时间，4月20日至29日，详情可拨打仙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品味春茶香，绿色共分享，无裕泰汇萃名优绿茶，鲜爽好喝不贵。 来自杭州的丝绸，包裹着哈萨克斯坦姑娘的曼妙真姿，伴着冬布拉翩翩起舞。产自地中海的托斯卡纳舞女，被端上北京的餐桌，成了人们的珍馐美味。达坂城的风电点亮了伊斯坦布尔的夜幕，德黑兰的油井带起了草原天路车流的速度，穿过辽远疆土，跨越万里海域，一带一路奏响了亚欧非沿线国家美妙的大合唱。资源共享，